小蜜，他连老蜜我都打点不上去哦。 你是个老没正经。 我说兰花啊，你是夜猫进宅，不是不来呀、啊？你是买芝麻呀，还是买香油啊？ 我呀，一不买芝麻，二不买香油，开口就吃。 心里头明白着呢，就是这口气我难忘下咽。 爹，两家联合办厂是件好事，你怎么就不愿意呢？ 你大小正常爹不管，就是不能跟张玉成磕。 爹， 多了，小鸡好好的想想啊。 爹， 哎， 您干啥去呀？ 我到西村看看芝麻去。 大您早点回来。 哎， 那是你。 Thank you. 子面啊，小子，你早不坏晚不坏，天天等我订了雇佣合同你才坏。坏我 爹， 老头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 你这是干啥呀？ 你拿墨出啥气呀？哎， 完了完了，人家高电厂捎信来说，他月底就来拉油，说合同完不成就得赔款，罚款10000块哟，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？ 听说西村来了个石匠， 真的？ 听这边大嫂子说的。 爹，我去找找他。 嗨，你就得笨塞的，你去我不放心，家长到。 哎，老伴儿啊，赶紧薅薅咱那块芝麻地去啊！ 看我闲一会儿，你都不舒坦。 对了，正好顺路，走走走，一块儿啊。看来挨罚是铁了。这玩意儿它也没啥复杂，可怕我没有工具。哎， 大南哥。 哎，小凤，你这是 出没来了。 你会触墨？ 我在采石场待过，不光会触墨，储碑雕刻啥活都干过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你可真是及时雨呀。 来，那大伯他 是我爹叫我来的。 真的？ 大刚哥，我教你触墨。 教我触墨？ 对，来。 前推，扶着我，两手拨住你的 thank you.

陈桥冰点，噔噔噔噔，严嵩西。 热呀。你说这个大刚也是啊，也不说到咱们家看看你来。 妈，他忙得很，哪有时间来看我呀？ 他对你好呗。 妈，我跟他没有爱情。 爱情？啥叫爱情啊？那男的女的总在一块儿，时间长了就出爱情呗。秋瑾，当初啊，妈跟你爸爸也没爱情，可架不住你爸爸他老往你老家跑，这一来二去的，我就跟着你。 妈，看你说的这个啥话呀？ 大概实话呗。 妈，我有对象了。 啥？有对象了？ 对。 谁？ 小丽。 小丽，他可真是缺根也上放屁响了个高，那嫁谁也不嫁给他呀。 Thank you.